故意扔了一些饼干屑，想要坑任小素。只是任小素寻思着，一个前面一直很谨慎的狙击手怎么可能忽然掉饼干屑这种东西，所以任小素下意识便觉得有诈，所以才有这次设陷阱反击的事情。不过任小素还是有些遗憾，他距离狙击手其实还有很远，只是没法确定对方的位置，所以干脆用暗影之门扔了两颗手雷，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将对方炸出来。杨小姐以前说，有时候战场上骄傲的狙击手有时候会坚持用狙击来结束另一个狙击手的生命，但任小素自己一点也不骄傲，他就喜欢把对方弄死，至于怎么弄死的并不是很重要，毕竟他就一个高级枪械技巧的选手，有什么好骄傲的。尖刀连的士兵嘛，当然是怎么好使怎么来了，不讲究方法，敌人都喊来两支游击连队了，自己当然要下死手。不过任小素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为了杀一个狙击手竟然都弄死两支游击连队了，自己的本意可是杀狙击手啊，怎么就变成团灭游击连队了呢？这要再追杀下去，整个山脉里的游击部队是不是都废了呀？问题是狙击手不除，那后方的尖刀连就不能贸然进入这座山脉。事实上任小素很清楚，尖刀连不是拿狙击手没什么办法，真要拼了命，180多个人铁了心往外冲，你一个狙击手真能把整个连队都杀了吗？恐怕你带的子弹都不够吧。只是这一次任小素希望尖刀连一个不少的全都活着回去，所以才会如此执拗地追杀这个可能成为隐患的狙击手，甚至连同游击部队也给弄死了两支整编连队。继续往东走，此时任小素距离后方尖刀连的位置已经错开一天的路程了，不过没关系，杀了狙击手他自然可以慢慢回去找尖刀连。此时他已经不是特别担心那个狙击手了，战场上所有士兵的心理状态都不会像钢铁机器一般，当那个狙击手两次看到自己的战友被巨大的荆棘藤条弄死后，心态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这也多亏他是狙击手，心态向来都是重点训练科目之一，所以如今还能保持理智继续逃亡。若是换了普通士兵看到那么恐怖的一幕，恐怕早就胆寒了。很多人没上战场之前觉得死点人怕什么，就算我的战友死光了我也会战斗到最后一秒，可实际上是当你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死去，那不知道在何处的死亡恐惧忽然将你笼罩，然后吞噬掉你所有的豪言壮语，你甚至没有办法保持正常的思考能力，这就是战争。所以说新兵蛋子和上过战场的老兵心理素质是完全不同的。任小素小心翼翼地追在那名狙击手身后，即便他很清楚对方已经没什么反抗的勇气了，但这山脉里并不止这一个敌人。那狙击手滚下山坡之后也不顾自己身上的擦伤与骨裂，玩命地向东方营地逃窜，只见他双手拿着狙击枪，这一刻的狙击枪显得格外沉重。宗室的狙击手在脑中不停思索该如何解决他现在的处境，回去之后他一定会上军事法庭的，明明是他呼叫了增援，后方总部也实实在在地给他派了两支游击连队，可游击连队接连遭俘，而他自己却活着逃了回去。恐怕回到军营后宪兵队会立马带走他隔离审查，看他是否有间谍嫌疑，说实话战场上有些间谍都做不到他这程度，就算宪兵队确认他没有间谍嫌疑，恐怕也会因为指挥失职成为众矢之的的，远大的前途肯定是没了，从他开枪射击那个影子的时候就没了。然而就在此时狙击手愣了一下，他思考间竟像是心不在焉地走入了一片开阔地，这是狙击手的大忌。纵使这开阔地只有短短的5米，狙击手突然加速向前方新的灌木丛扑去，可就在此时他余光里看到远处有亮光闪过， 这名宗室的狙击手万念俱灰。他感觉到一枚子弹从他的胸腹中穿过，巨大的动能在他身体里鼓荡，将心肺全都搅成了一团烂泥。这是狙击枪的威力，不用击打中头部便可以让人顷刻丧命。但又一声狙击枪声响起，这名宗室狙击手临死前莫名展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因为他觉得应该有人替他报仇了。另一名宗室狙击手已经抵达战场，而且趁着任小素开枪射杀他的一瞬间确定了任小素的位置。这是他与另一名狙击手约定好的事情，他要做诱饵将功赎罪，故意走入开阔地来诱导178要塞的狙击手开枪。在他印象中，敌人的枪法并不算多好，所以他只要动作够快也许能留下一条命来，这样回去了也不用上军事法庭。这是再赌，只要能够杀掉那个178要塞的狙击手，那就算是赌赢了。这名狙击手心理素质堪称强大，即使自己害死了240个战友，仍然在努力思考着如何反击，可惜只差一点点。前一刻任小素看到宗室狙击手暴露在开阔地时，便毫不犹豫地在伏击地点扣动了扳机。与此同时，远山之上的另一名狙击手也扣动了扳机，可任小素如今太谨慎了，别人用命为他换来的教训容不得他再大意了。就在任小素扣动扳机暴露位置的同时，原本半跪在地上的任小素便迅速提枪向右侧扑倒，一枚狙击子弹擦着他左大腿外侧的皮肤穿过，打在了身后的土地里。任小素感觉自己的大腿火辣辣的疼痛，那枚狙击子弹仅仅擦过外皮就将他左腿上的不少肌肉纤维通通撕裂。但任小素没空管这些，使用过蒸汽列车和影子之后，他已经承受过不知多少疼痛，神经已经坚韧如钢铁。任小素向右侧扑倒却并没有静止，而是再次开启摧城疯狂的奔跑。一枚又一枚的狙击子弹飞来，却始终无法在上千米的距离击中高速移动中的任小素。一发子弹，两发子弹，三发子弹，任小素一边狂奔一边用余光盯着远处的火光。观察狙击手是不能用声音的，声音会延迟到达，但光不会。这时他忽然静止，就像一座雕塑一般半跪下来，将狙击枪平举。杨小锦说，不要太害怕狙击手的连发子弹，当一个狙击手强行连狙去追逐高速移动的目标时，到了第四发子弹的时候，这名狙击手就已经无法再调整后坐力后精确瞄准上千米之外的目标了。任小素很清楚，自己能争取一线生机的时间只有短暂一瞬。呼吸，这一刻任小素只能听到天地间自己的呼吸声。杨小锦说，当你扣动扳机的那一刻，你的心率、体温，哪怕是你的汗腺以及身体所有组成部分都要为了你的意志服务。那一刻你只有主宰了自己，才能去主宰别人。午后阳光热烈而丰盛，任小素脸上的草汁早就干涸了，他扣下扳机，远山之上忽然爆起一团血雾，那雾在阳光照射下宛如映射着的一条彩虹。当任小素扣下扳机射杀敌人的瞬间，他并没有懈怠，而是转身就朝身后的荒野跑去。没谁规定这山脉里只能有两名宗室的狙击手，兴许三个人也说不定呢。此时他左大腿外侧被狙击子弹擦过的伤口还在鼓鼓往外流血，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不是他忍受不了这个疼，而是肌肉纤维断裂后导致左腿如今有点使不上力。他意志力再坚定，也不至于能把肌肉纤维给瞬间接上呀。所以还是那句话，走钢丝时最危险的永远是那最后三步，能走好这三步的人才配去走钢丝。这场战斗耗费了任小素不少的精力，不管是伏杀游击连队还是与狙击手斗智斗勇，这其中几度翻转都是任小素曾经没有遇到过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其实对方也不是什么顶尖狙击手，用杨小锦的话说，整个西北也没什么顶尖狙击手，能与他匹敌的一个也没有。而任小素本身也不是什么智谋大师，他只是学着如何去战斗，如何狩猎。以前他猎杀的对象是不会动脑子的野兽，而现在则是会动脑子的人。也许真正的猎杀大师在这里都会对任小素所做的事情嗤之以鼻，例如他到底该不该在第四枪的时候赌命，该不该追击这么远，或者其实他早就有机会杀掉那个狙击手了，但他并没有发现那个机会。而杨小锦如果在场，恐怕也会觉得那几个狙击手很蠢，枪法很差。可不管怎么说，任小素仍在进步，仍在思考，敌人死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任小素在山脊后面的灌木里潜伏躲藏了很久，他想看看有没有第三个狙击手，也想看看宗室的游击部队有什么反应。毕竟游击部队已经有两个狙击手和两支连队折在这里了，不可能就这么放任任小素他们在这里撒野。但也有可能游击部队见这边不好惹，干脆退守北湾河，这也是有可能的，主要看对方如何选择了。等了许久，任小素也没见游击部队再有人出动，仿佛放弃了这座山脉似的。任小素想了想，还是决定先回去与尖刀连会合。自己出来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也不知道后方怎么样了。然而就在此时，他忽然看到南北方向竟有大量军队在朝他包围过来。任小素愕然，这他妈不是放弃了山脉，而是花费了一些时间集结军队，直接往山脉里派了一个团，打算彻底肃清山野，这是想要包围他吧？这下玩大了，打一个连竟然派上了一个团，这也太兴师动众了吧。任小素脑壳有点疼，他们还说要从这里横穿到北湾河栅桥呢，这下还怎么过去？他转身便弯腰朝身后跑去，得先跑出包围圈才行。跑的时候，任小素还想着能不能重点荆棘藤条，把这群宗室士兵给坑死一些。对方人太多了，团灭是不现实的，但能坑死一点是一点啊。然而任小素发现，也许是狙击手之前呼叫救援的时候就已经把灌木丛里可能藏着恐怖植物的事情向后方做了汇报，以至于这些宗室大部队士兵竟是连灌木丛都不走了，只沿着山坡阴面不长灌木的地方走，十分小心谨慎。而且任小素竟然还看到宗室士兵里有好几个人背着火焰喷射器，有这玩意儿在，荆棘藤条根本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一把火就给烧没了。不得不说，植物也是有天敌的。看到这一幕，任小素也不再横生枝节，一路朝着山脉尽头一瘸一拐地跑去。宗室的北湾河指挥官似乎也动了真怒，看样子非要弄死任小素不可。任小素逃跑时发现，这些宗室士兵似乎总能找到他的正确方位，因为受伤的缘故，他打算直接甩掉宗室再与尖刀连会合的，可计划竟是落空了。他逃亡过程中躲在山脊上回头看了一眼，赫然发现数十名宗室士兵牵着巨大的猎犬，那猎犬大的可以拖着人走，就连身强体健的成年士兵都有点拖不住他们。任小素寻思，这猎犬都可以骑上来当坐骑了吧。血腥味，任小素忽然意识到他左侧大腿外侧之前被敌方狙击手的子弹擦过，留下了伤口，不光让他行动迟缓了不少，还留下了气味。虽然已经涂了黑药，但还是遮盖不住血腥味，看来宗室士兵就是这么追着自己过来的。只是任小素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处理这些猎犬，身上的血腥味并不是把染血的衣服扔掉就可以解决了，除非他找到溪流，顺着溪流一路回到尖刀连所在的位置。可这附近还没有这样的小溪。到了第二天下午， 宗室士兵眼见他们耗时良久都没有追上任小素，竟是直接放开了猎犬，让他们自由追击。这下任小素牙都疼了，即便是他受伤了，行动也要比那些宗室士兵快一些的。但猎犬就不一样了，这玩意儿也他妈变异过呀。几十头猎犬身上一丝赘肉都没有，穿行山野如履平地。任小素看了一眼宫殿内的影子，此时影子竟是还是没有完成凝聚，以后他真的要小心，别让影子被击中眉心了，得给影子准备个头盔才行。他眼瞅着那数十头猎犬离自己越来越近，任小素都已经做好回头搏杀的准备了。若没有后方宗室的火力，他也不至于怕了这些猎犬。任小素也必须把猎犬杀死在这里，他不能把宗室给引到尖刀连那边去。然而就在此时，老崖口两侧的山上忽然传来机枪扫射声，任小素还听到有人大喊： 任小素快过来，我们给你掩护。 只见尖刀连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在老崖口两侧的山上筑起了简易的防线，富饶怀里的一挺重机枪哒哒哒的，只是几秒钟的功夫便把任小素身后的猎犬给打死了六七只。任小素忽然松了一口气，这就是有战友的感觉吗？当你需要休整的时候，就有人守在你的背后为你遮风挡雨。 还愣着干嘛，快过来呀，这他妈几十头猎犬都放出来，任小素你身后得有多少追兵啊？ 张小满感慨道： 你都干嘛去了？ 任小素一瘸一拐地爬上山头，他躲在防御工事后面喘息着笑道： 狙击手我给弄死了，还弄死了俩，还有两只游击连队也都给弄死了。 吹牛呢吧？ 张小满乐呵呵笑道，然后他看到猎犬后面的上千名宗室追兵，立刻就笑不出来了。 你真一个人弄死了两个游击连队和狙击手？ 平时尖刀连里互相吹牛习惯了，所以任小素说出那么骇人听闻的消息时，大家下意识都觉得任小素在吹牛。 后面有很多追兵，撤吧。 那可不行，你那么生猛，咱尖刀连也不能拖你后腿，是不是？甭管今天来多少士兵，咱都给他灭了。 任小素忽然意识到张小满他们在这里准备的异常充分，似乎早就准备好了要打这场伏击战。 连长， 焦小晨看向远处忽然说道： 咱们撤吧。 然而此时张小满看着远处乌泱泱的宗室士兵，因为距离还很远的关系，宗室士兵远远看去就像是小黑点似的。张小满忽然意识到任小素那话里但凡有点水分，对方都不会派这么多人过来肃清山野，这可是要歼灭178要塞前锋部队的架势啊。 你们怎么埋伏在这儿了？ 张小满大大咧咧地说道： 我们只是担心你玩大了被追击，所以就埋伏在这儿了，本身也是为了接应你的，只是没想到你玩得这么大。 对的，我们原先猜你能把那个狙击手弄死就不错了，然后游击连队肯定会追击你，到时候我们就在这老崖口阻击对方，把游击连队给打掉。结果没成想你早就弄死了游击连队，引来了宗室的一小支主力部队。哈哈，牛逼啊。 伤势有没有问题？ 没事，我涂过黑药了，咱们跑路吧，敌人兵力有点多。 此时富饶他们已经把猎犬都给打死了，尖刀连肯定是扛不住这么多宗室士兵的，所以跑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张小满转念说道： 那他妈还犹豫啥呀，跑呗。不过不能就这么跑了，得干一票大的再走。焦晨，把你的迫击炮都给架好了，全体都有准备战斗。 敌方人数很多啊。 你看他们带重型武器了吗？这是游击部队，山里又进不了机械化部队，所以我们占据高坡打他们一波，那是稳操胜券的事情。 他们已经听见机枪声了，应该是不会冲过来送死的。 你没看见吗？这支部队的主官都已经上头了，他这是被你打急眼了。你以为人人都是天下名将呢？宗室这些年龟缩在北边，连场像样的仗都没打过，军官在临场的应变能力啊，真是差远了。别觉得能当上军官就一定是非常冷静的聪明人，如果真是这样，历史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糊涂账。 任小素默然不语。 你以为是我小瞧天下英雄？不是，我们这叫知己知彼。若把宗室换成庆氏，司令还真未必愿意出兵开商路了。若这是庆氏那身经百战的部队，我们现在转身就跑。但财团也有强弱，宗室被庆氏、杨氏挤在一边，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没有小瞧他们，是他们自己不行。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意识到，幺七班要塞的糙汉子们，竟是觉得庆氏部队要比宗室部队的水平高出好几个等级。在他们眼里，只有庆氏才是真正难缠的对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似乎为了印证张小满的话一般，宗室那边赶来的士兵在明知道有机枪的情况下，依然在上峰的命令下借助山间掩体向前行进，竟是要强行把尖刀连给打掉。而张小满这边等待着对方进入射程之后，立马下令开火，连同着焦小晨那边的六架迫击炮一起疯狂地轰击宗室部队。眼瞅着只是一轮攻击就几乎打掉了宗室冲上来的一个连队，直到这时才彻底把对方给打清醒了。宗室部队如同潮水一般退了回去。这时候张小满起身收拾东西， 赶紧走赶紧走，妈的，宗室的迫击炮又轰过来了，这些时间他们应该已经调整好迫击炮角度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一幕给任小素看得一愣一愣的，从刚才张小满决定要打的时候他就一直没说话，这时候张小满干了一票大的之后竟是跑得比兔子还快，全然没有刚才那豪情壮志了一样。就在他们刚刚撤下山头的时候，宗室的炮火果然覆盖在了他们刚刚所在的阵地。张小满大呼好险， 哦，还好跑得快，不然就留在这里了，这次功劳大了，算上任小素打的，咱们竟然打掉了宗室三个连队，回去又是个三等功，哎，搞不好还有二等功可以拿。 连长，你就不怕他们先用炮轰？ 不怕，他们一开始根本无法确定我们的具体方位，而且他们还没时间调整迫击炮角度呢，打也打不准。 然而此时任小素忽然认真道， 连长，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很了解宗室部队，但咱们以后还是尽量不要小瞧他们，万一炮火来的时候咱们还没走掉，不就搭进去了吗？我是真心希望咱们都能活着回去。 所有人看向张小满，尖刀连向来都是跟着张小满在刀尖上舔血，连演习的时候都是专挑危险的事情玩心跳，就是这种作风外面的人才会管幺七八要塞的人称作沙批。 我不是质疑连长你的战斗方式啊，而是希望咱们再慎重一点，毕竟万一遇到一次特别聪明的对手，大家恐怕都搭进去了，哪怕就是万分之一的几率咱也躲不起啊。 张小满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行，听你的。 周围尖刀连士兵愣了一下，以前也有人劝过张小满，可张小满却从来没有听过呀。 看什么看，都看老子做什么，老子脸上有花吗？赶紧撤退。 宗室的机械化部队无法进山，所以他们也不怕宗室继续追击，尖刀连跑的又不比宗室慢。 咱们指挥部那边错误地估计了这山脉里屯驻的兵力，如果没你这次探路，若是咱们一头扎入包围圈里，恐怕整个尖刀连都没了。说到这儿还要谢谢你呢。 来自张小满的感谢加一。 这也不算是我的功劳，主要还是为了解决那个狙击手吧，咱们当时不是被压制在石队里面了吗？ 解决狙击手也不是没有办法，大家一起冲出石队，他的射程恐怕也就1000多米，咱们有6挺重机枪，射程不比他的近。战场上为啥有很多狙击手不配连发狙击？是他们不想吗？当然不是，顶尖狙击手都梦想能有全自动狙击步枪，战场上再准的单发也不如连发，但哪怕价值极高的狙击手也怕咱大头兵手里的重机枪。可以远程进行火力覆盖的配三脚架重机枪本身就是狙击手的天敌。 这是战场上 用无数生命摸索出来的铁律了，所以有些正经狙击手是不连发的，斩首之后一击便走，这才是真正狠毒的狙击手。像之前任小素碰到的那两名狙击手，纯粹是用来阻击可能渗透进来的侦察兵的。战场上狙击手也不止一种用途，按照张小满原本的计划，对方狙击手藏在半山腰上，想要压制住他们，但张小满也有壮士断腕的勇气，直接冲出来照样能打对方个措手不及。 可那样还是会死不少人。 死点人怕什么，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张小满若是死在战场上，那也是得偿所愿。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这好像是张小满的口头禅一样。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之前那场追击战里，任小素之所以要冲出去，就是不想尖刀连死人，这是他的执念。不管这想法幼稚不幼稚，他就是这么想的，仿佛尖刀连死人他就不配再去守护什么了一样。之前张小满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时候，任小素就说了不试试怎么知道，甭管以后，反正这一次他又做到了。张小满看着任小素认真道， 你别光说我，你自己也不能再这么单独去冒险了，大家都是一条命，我们也不能老让你去冲锋陷阵。 然而任小素却坚持道， 我会带着你们活下去的。 张小满琢磨着有点不对味儿，怎么搞得好像任小素才是连长一样呢？不过现在新的问题来了，既然大家对着山脉里驻军情报有误，此路是走不通了，但周应龙交给他们的任务可是炸掉北湾河上的桥梁啊，这个任务可还没完成呢。 把地图拿过来，咱们合计一下该怎么绕路前往北湾河。咱们现在距离北湾河也不过就是200公里的样子，眼瞅着近在眼前了却摸不到，真是急人。 任小素则忽然问道，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啊，这事儿本来应该是侦察营的人来做吧，为何要派我们金刀连过来呢？ 任小素心里这个疑惑已经放置了很久，在他看来，渗透、奔袭、炸桥这种事情明明应该是侦察营的活啊，怎么会让尖刀连来干呢？就算张景林使唤他这苦力，也不至于做出如此不合常理的安排吧。张小满看了任小素一眼解释道， 此时周营长的前方营已经脱离了前勤基地，朝东北方向进发了，明面说是要穿过石川镇与我们会合，但前方营在经过石川镇之后已经突然向北拐去了，打算3天之内抵达强湾山，强行攻打那里。 这是为什么？ 任小素不解，强湾山距离北湾河不算太远，那里是宗室的一个小型军事驻地，但地势险要，极难攻下。这地方算是北湾河附近的一个防御支撑点，与北湾河守望相助。 前锋营和尖刀连向来都是178要塞的先行部队，整个前锋营东进本身就是要营造出一种178要塞主力东进的假象，为黑石河搭建浮桥争取时间。 这下任小素算明白了，不管是尖刀连炸北湾桥，还是前锋营去打强湾山，都是为了掩盖战略上的真正意图，戏要做足。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在前进基地里面你们有谁见徐先楚了吗？ 老许好像没见过吧，也可能是留在要塞里面了，毕竟现在要塞兵力空虚，留一小撮主力部队驻守要塞也很重要。 任小素陷入沉思，许贤楚这种能在正面战场上有大作为的超凡者会被派去驻守178要塞，他总觉得许贤楚另有其他任务。就在此时，通讯员背着电台跑过来， 连长，营长与你通话。 张小满接起电话后便听到周应龙问道，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前往北湾河的山脉里驻扎了大量的宗室军队，我们现在想办法从其他方向穿过去，看看还有没有炸掉北湾桥的可能。 有没有正面交手？ 算是正面交手过了吧，任小素打掉他们2支游击连队，我们刚才则伏击打掉他们1个连队，现在他们正对着空气轰迫击炮呢。营长怎么样，没给你丢脸吧？ 他娘的，你小子就别忙着得意了，我这边还没靠近强湾山呢，结果前面的侦察兵就回来说强湾山已经派出军队增援北湾河方向了。你们这打的宗室怕是以为我们主力部队要全力攻打北湾河似的，我看你小子任务还怎么完成。 那营长你赶紧打强湾山，把强湾山的兵力给引回去啊。 我他妈怎么引呢？我们还得两天的时间才能抵达强湾山，不过托你们的福，我们打强湾山应该轻松一些了。 张小满脸色顿时就苦了，军中无戏，甭管遇到啥情况，炸掉北湾桥都是他们的死任务，这下兵力集中在北湾桥，他们怎么打？ 抱歉。 任小素瞥了一眼还没挂断的通讯说道， 都是因为我才会让你们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把 TNT 全给我吧，我一个人去炸北湾桥。 张小满挤眉弄眼说道， 你是说因为你弄死了两个连队两个狙击手？这不是跟你客气啊，没有你的话，我们现在早一头扎进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下了，没事，要死咱们一起死，为了178要塞的荣誉，值了。 此时周应龙的通讯还没挂断，他在电话里怒吼， 老子电话还没挂呢，你在这演戏给谁看呢？你什么要死一起死的，这么壮烈的戏码都出来了，你不害臊啊？别演了，你们先歇两天，等老子打了强湾山把兵力吸引过来，你们再突破北湾河。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尖刀连忽然清闲下来了，之前就算在前进基地里都没这么闲，那时候还要做体能训练，还要越野操练，而现在只需要静静地等着就行了。任小素和张小满在电话没有挂断的时候演戏，是他们很清楚，如果北湾河这边得到强湾山方向的支援，那他们想要炸掉北湾桥的任务无异于痴人说梦。你一个连队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以184人去对抗数千人，有任小素也不行，弹药都没那么多。而周应龙也不是死板的人，他知道现在尖刀连做得已经够好了，一支连队能够无伤歼灭三支宗室的正规军连队，这在全军也找不到一样的，所以他下令尖刀连找安全地方休整，等前锋营在强湾山那边吸引火力后，尖刀连再进行突破。尖刀连也不敢点燃篝火，哪怕此时他们距离山脉已经很远了，但万一敌人派出侦察兵发现他们，直接用火力覆盖过来，那就惨了。张小满神秘地笑了一下，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银色的小酒壶来，对其他人挤眉弄眼， 闲着也是闲着，要不要整点儿？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张小满竟然还敢带酒上战场。 你疯了吧，现在打仗呢，不能喝酒。 这次轮到张小满愣住了，以往都是他拿出酒大家分一分就完事儿了，结果现在有任小素在，跟多了个监督人员似的。张小满顿时不乐意了， 我是连长， 那你喝吧，你喝一口我就去纪律部队举报你。咱们现在真的不能喝酒，战场上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子弹飞过来了，你到时候能反应得过来吗？ 任小素也很希望张小满他们喝酒，但绝对不是现在，他还希望能带着尖刀连所有人活下去，这事儿不能出差错。说话间，任小素把张小满手里的酒壶夺过来收进了宫殿里， 我帮你收着。 然后任小素去撒尿了。 任小素才像是咱们连长啊。 又有人拿胳膊肘顶了顶张小满，然后小声笑道， 连长要放以前不让你喝酒，你早就发脾气了，这次怎么这么老实？ 我他妈不是打不过他吗？而且你懂个屁，他是谁？他是任小素，张司令派到尖刀连的人。 那又怎么了？ 怎么了？放到尖刀连那就是给全集团军的人看看他够不够格当司令。你看任小素这么生猛， 指定能活到战争结束。你就说他现在是178要塞的太子爷，那都不过分。以前挑挑茶就算了，现在发现人家够格，那就得服，知道吗？ 大家琢磨着，好像是这么回事儿。西北的糙汉子们虽然狂，但不见得不懂事。此时别的作战序列可能还不认可任小素，但他们尖刀脸肯定是服了。在张小满眼里，已经是把任小素当作下一任司令来看待的，不然他能这么老实？ 不过说实话，我是真的打心底佩服任小素，他除了喜欢别人对他说谢谢，别的好像就没啥问题了。 说谢谢算多大事儿啊？这年头啊，一声谢谢能换条命回来，偷着乐吧。他喜欢听，咱就多给他说几声。 此时任小素已经撒尿回来了，他听到这话便直接坐到张小满的身边。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开始吧。 就在此时，外围负责守夜侦查的富饶在通讯频道里喊道： 不好了不好了，南边竟然驶来一支作战部队，人数非常多，看样子是一支独立团。 张小满豁然起身，他们178要塞在南边可没有驻扎部队，如果这支作战部队是从南边来的，那一定是敌人。 距离我们驻地还有多远？ 接近3公里。 是一支什么部队？宗室的吗？ 不是，银杏树叶的标志。不是，青氏的金星化部队。 庆氏？ 所有人都迷茫了，此时庆氏和杨氏不应该在南方打得死去活来吗？为何会突然有余力加入北方战场？难道庆氏和宗室联手了吗？庆氏和杨氏已经全面开战了，庆枕的一切计划都得以实现。杨氏工业损毁过半，一开始杨氏还能依靠库存弹药打仗，可没过两个月，整个杨氏都陷入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况，而且前线甚至出现了弹药匮乏的情况，没受战争之苦的壁垒也出现了物资极其短缺的情况。不得不说，庆枕确实聪明，他在北方培养土匪，用最小的代价撬动了整个杨氏，太出其不意了。之前张小满对任小素说，如果山脉里他们遭遇的是庆氏部队，那张小满早就跑了。正规军整团建制面对整团建制，谁赢谁输不好说，但连级建制打团级建制必输无疑啊，双方水平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庆氏的独立团建制忽然来到北方，这似乎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一刻，只有任小素依然坐在篝火旁边沉思不语。张小满说道： 撤退，向蒋湾山方向撤退，与周营长会合，这庆氏独立团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 结果任小素忽然说道： 他们未必是来打我们的。 你疯了吧？这庆氏部队忽然出现在距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怎么可能不是来打我们的？ 结果此时富饶在通讯频道里面说道： 等等连长，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已经停止前进了，竟然派出一个人往咱们这边徒步前进。 任小素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唉，可能是找我的。 尖刀连所有人都懵了，这大半夜的，庆氏突然向北方开来一支机械化部队，如此大的阵仗，你竟然说是来找你的？任小素面朝南方静静地等待着，其实他也不太确定庆氏的意图，直到他看到了唐州。庆氏里面的军官除去庆枕和罗兰，有两个人是任小素非常熟悉的，一个是唐州，一个是许蛮。唐州是罗兰的心腹，当初任小素还救过他一命，而许蛮则是庆枕的心腹，收拢北方土匪的事情全由许蛮一人掌控。此时看到唐州，唐州正在兴高采烈地朝任小素挥手，并对其他尖刀连战士示意自己并没有携带武器。 你胆子还挺大的，没带武器却敢往我们这边跑。 带武器有什么用？你们这么多人还有你在，我带武器也是个死啊。 张小满等人在旁边闷不吭声地看着，他们发现任小素跟庆氏的人好像非常熟悉一样，而且这庆氏军官言辞之间似乎也非常了解任小素，知道任小素有多生猛。任小素问道： 你们庆氏不是在南边打仗的吗？怎么忽然跑到北方来了？ 尖刀连的战士们全都竖起耳朵听着，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罗老板在宗室那边的眼线得到了情报，所以知道你们刚和宗室在山脉里打了胜仗，然后就派我过来了。 那罗胖子怎么知道我就在尖刀连呢？ 唐周笑而不语，任小素瞬间便明白了，178要塞里也有庆氏的眼线。看来庆枕和罗兰的准备工作做得还真扎实。单论情报工作而言，178要塞确实不如庆氏。不过言归正传，任小素追问道， 那你们过来是干嘛的？ 庆枕长官猜你们出现在这里是想炸掉北湾桥，但他说这里的守军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多，怕你出意外，所以派我们过来帮忙。 张小满顿时头皮都麻了，这任小素打个仗竟然还有外援吗？任小素和庆氏到底是什么关系？庆氏在南边和杨氏都快把脑子打出来了，竟然还要分兵帮助任小素。要知道这次庆氏北上过来的可是机械化部队，这放在正面战场可是有大用的。 罗老板曾说等你在苦水山站稳脚跟，他就送你一份大礼，算是恭喜你乔迁新居了，结果没成想事情出了变化。 听到这里，任小素心里忽然钻心地疼了起来，他深呼吸了一下说道， 然后呢？ 罗老板让我帮他问一句。 唐周看了一眼任小素的脸色， 如果他说宗城袭击你们的时候他并不知情，庆氏在关山并无眼线，只有在定远山才有，问你信不信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件事情自打任小素在定远山发现庆氏间谍后就存在心里了，他很想知道罗兰当时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但他没法问，就算对方知道那又有什么义务告知自己呢？所以任小素没法去问。但是他不问，罗兰却托唐周来主动说了这件事情，希望能消除任小素心中的芥蒂，这算是把事情做在了前面。 我信。 对方如此坦诚，自己也没必要矫情了。 罗老板说你和他是过命的交情，帮庆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在与杨氏战争结束后他会派人去下游帮忙寻找你的朋友，如果届时178要塞还没有打掉宗室，他也来北方帮你打。 旁边的张小满不乐意了， 哎，在这埋汰谁呢？我们178要塞指定比你们更早结束战斗。 你也别对我吼啊，这都是罗老板的原话。 罗兰是个江湖气很重的胖子，很讲义气，相处那么长时间，任小素也算是对罗兰有了解了。大概是任小素救过罗兰命的缘故，所以罗兰与任小素相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同。虽然罗兰口口声声说人情还上了，但实际上还总是在心里惦记着。 那你身后那些军队？ 哦，这个是庆枕长官授意来帮你们打北湾桥的，当初313阵地你帮了我们庆氏大忙，若是没有你恐怕要死不少战士，这个人情的事情庆枕长官还惦记着呢。 张小满倒吸一口冷气，这他妈庆氏的机械化部队忽然撇下自己的主战场跑到北方来，竟是要帮任小素打仗，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世界出什么问题了吗？以前张小满他们虽然知道任小素厉害，但那只是单纯从武力值方面衡量的，抛开战斗方面的事情，出身也没什么不同，也就是个普通人。可今晚这件事情太颠覆他们的认知了，说好的救一流民呢？现在庆枕和罗兰两人在南方如日中天，这事儿谁不知道？派一支机械化部队过来打北湾桥看起来好像还挺容易的，但要想打下北湾桥那搞不好就是几千万打出去了。不得不说这罗兰说要帮任小素那是真心实意的，起码是用真金白银在帮，其实其中必然还有把北方水给搅浑的意图。南方战争此时已经快要到尘埃落定的阶段了，甚至有人判断庆氏将在半年之内吞并整个杨氏， 这个时候，不管是178要塞还是宗室南下，都会对计划造成干扰，会横生很多不必要的枝节。所以加快178要塞与宗室之间战争的进程，把整个西北西南的水给搅浑，谁也别想有精力去管闲事。这大概就是庆枕要做的事情。但不管庆枕为了什么，任小素都领这份情。只要打宗室的都是朋友。而且这里面确实有罗兰的真情实意在。说完，唐周就打算跟任小素告别了。 我们在这里也没法多待，打完北湾桥之后，我们还得回南方主战场。庆枕长官也就给了我们半个月的时间。 请你帮我转达谢意，等此间战争结束，我一定会去一趟111壁垒。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那咱们111壁垒见。 说完，唐周便转身离去。张小满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赶紧给周院长通讯，这他妈可是大事儿。 通讯接通的时候，周应龙那边应该还在夜间行军，所以说话有点不耐烦。 我不是让你就地休整吗？你不会又闹出什么幺蛾子来了吧？ 不是，我们这边忽然来了一支庆氏的机械化部队，说是庆枕和罗兰要帮任小素把北湾桥打下来，现在他们已经向北湾河那边开进了，而且据说庆枕只给了他们半个月的时间，看样子是要强攻了。 周应龙听得都迷茫了，这怎么还扯上庆氏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张司令到底找了个什么人来当自己的接班人呢？原本大家发愁的炸毁北湾桥的任务已经不用再愁了。张小满觉得跟着任小素打仗好像都没什么不太顺心的事情一样，之前打石川镇也就算了，现在遇到个刚被支援的北湾河，结果庆氏冲出来说，不要怕，我跟任小素有交情，我们帮你打。这他妈难道是传说中的气运加身天命之子？难怪司令要选他。当然，张小满寻思着，张司令选任小素是否也看中了任小素与庆氏交好的缘故。 哎，可咱们现在干嘛去啊？ 张小满坐在地上仔细思考。 这庆氏帮咱们把北湾河给打了，咱们没啥事儿干了。 忽然间，尖刀连好像成了整个西南西北战场上最闲的一支部队。这事儿肯定是要和周应龙沟通的，结果周应龙也不含糊，直接让尖刀连两日之内抵达强湾山，与前锋营一起攻打这个防御支撑点。他们与庆氏一起发力，让宗室这条战线再也没有回缓的余地。至于庆氏能不能炸掉北湾桥，就算炸不掉，他们后面也可以有其他的计划补充，没必要跟庆氏凑一起去。只是任小素看了一眼宫殿里还未完全凝结的影子说道， 能不能晚一天再走？ 张小满算了算时间， 不行，咱们距离强湾山还100多公里，就算急行军两天也是刚刚好的时间。 一般情况，军队负重步行的话大概是日行50公里左右，上下浮动。如果急行军的话则是时速10公里，但他们人均负重30公斤以上，又要保持体力，肯定不能走这么快。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好吧，那路上一定要小心。 此时没有影子开路，危险系数骤增，他是希望能够等影子重新凝聚再上路的，但张小满这边肯定不会听他的，军令如山。第二天清晨，尖刀连便出发前往西北方向的强湾山。路上张小满也没有大意，富饶和林平安、任小素这三个身手最好的战士始终轮流在前方当尖兵探路。任小素见张小满没有大意，这才放下心来，他还主动承担了更多的尖兵任务，基本上有2/3的时间都是他走在最前面。原本任小素说他一个人当尖兵就行了，结果张小满等人不同意，说天底下就没这个道理，大家既然是兄弟，那就不能只让一个人涉险。然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富饶这才刚换到队伍最前面，任小素便听到前方山口一声枪响，随之而来的便是富饶的痛呼声。他愣了一下， 只听张小满狂呼卧倒， 找地方隐蔽，伤口有敌人。 一群人趴在地上，正好能看到富饶躺在山口地面上，腹部流淌着鲜血。他大吼， 我是福晋，是遭遇战，对方有一支连队，不要管我。 任小素默默地看着这一幕，遭遇战在战斗中太常见了，只是他们运气不太好，在这个山口遇到敌人，只能看见富饶，却看不到躲在山口后面的敌人。 遭遇战的意思是提醒我们，对方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我们，看来这是一支想要绕到前锋营后方的军队。 强湾山驻地之前便有部队去支援北湾河，但这些部队是否全都去了北湾河却没人能够确定。砰的又一枪在山口后面响起，对方竟是躲在山后再次打了富饶一枪。对方守在山口这狭窄地形，若是就这么冲过去救人，那就被对方一网打尽了。而对方现在是生怕他们不冲，便一点一点折磨富饶，逼尖刀连冲锋。可是富饶也硬气，他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所以第二枪打在他腿上的时候，竟是连吭都没有吭一声。 不要管我，联系前锋营包围他们。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